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呜、哦 想，爱、啊

这一天对之和，借一千颗心情，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。这一天对之合，借一千个心愿，梦醒后情缘不再飘零。在梦里夜里的负累，我的心不后悔，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，千纸鹤千颗心在风里飞。 我不知道生活

忘了熟悉，我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

已握不住人生旋律，像夜里的光明点亮我的眼睛，往事历历 累到无力走回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。